以热潮学术教育交流协会副会长、原部首为团长的热潮友好教育交流代表团，7月31号前往万韶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向鲜花手表示了敬意。